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学习《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徐老师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东方青瓷和南方赤瓷，稍事温习一下吧。 温习一下，就是在我们讲那个就是平淡， 对， 鸡鸣， 对， 我不是说过了，哪有半夜鸡叫？我说是不是古人写错了？ 对， 后来有个网友给我指出根据了，他说古人讲的这个鸡鸣是天鸡，天上的那个鸡， 天鸡不可泄露，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鸡，是鸡。 说天上有个天鸡 啊， 它叫的时候就是在夜半一阳生的那个时候，它叫，它先叫，然后到了五更的时候、四更的时候。地上的这些鸡，地鸡才叫。哎，有道理，他给我引用的古文 啊， 出处，所以我也找了学问啊，有空可以大家去。 哎，天鸡是真天鸡呢，还是 传说中的那个天上有个天鸡？ 哦， 传说中的吧，就是说古人他用这个，就是读《黄帝内经》有这么个特点，就是你觉得是我的师傅，老师叫周润峰先生，他跟我说过这么个例子，他说他读古书的时候，他就看这种胡说八道， 嗯， 他就这个周润峰先生啊是谁呢？他是天津中医学院的体育系的教授， 嗯， 他是搞传统体育的，他还是天津的十大藏书家，藏书特别丰富。他看到一本古书，他说睡觉的时候不可亵渎北斗星， 嗯， 不可亵渎北斗，你就说不要拿自己那双臭脚压着冲着他、 嗯、 否则的话就睡不好觉啊、这叫冲克北斗，你就睡不好觉。这个周老先生看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批了一句说胡说八道。然后又看另一本道家书，哎，还是这么说，说冲克北斗，你这么睡觉睡不好。直到后来说某某科学或者西方某某科学实验说这个地球磁场怎么怎么变化，当人这个头冲南脚冲北的时候，有些病人他就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人啊，神经不衰弱的人你头冲东南西北都能睡着，是吧？有人头冲下还能睡着， 有人站着都能睡着。 对，但是神经衰弱的人他那个神经比较弱，比较敏感，当他这么睡的时候，他就觉得睡不着，哎，摆了姿势他就睡着。所以呢，周老就在他自己批过胡说八道的那些书上面又说了一句：“我错了，古人是对的。” 嗯， 所以你看，我说了，哎，这是什么鸡鸣，半夜鸡叫，哎，古人讲这个鸡非地上的鸡，可能是就是阴极阳生的那一瞬间，古人称之为就是阳气萌动， 嗯， 它成为天鸡开始叫。所以纠正一下，这样我们就解释就通了。 嗯， 就是平淡，凌晨到中午，这是阳中之阳， 嗯， 啊，也在上升。然后呢，中午到下午，尽管很热，但是太阳在往下走，就是阳中之阴。可是呢，从就是合夜，就是黄昏的时候往这个鸡鸣，就半夜的这个时候走， 天鸡， 天鸡啊，这阴中之阴越来越阴。可是呢，过了半夜以后呢，阳气开始萌动啊。黎明前的黑暗，尽管很阴，但是什么阴中之阳，这古人就这么分的。 所以我听说有些道家的这个人士是早上两三点钟起来练， 三点钟 是吧？ 嗯， 那个时候呢，虽然是 当地时间， 对，所以 我对应我们的时辰就是立春嘛， 立春 三点是立春的，可是人家你记住啊，睡得也早。 对，人家新闻联播之后就 是就是啊，合夜嘛， 嗯， 就是黄昏以后就是人定嘛， 对， 人定到那会儿人就睡了。不像我们现在就是气血逆乱， 对，连焦点访都看不上 啊。好， 好了，我们接下来下往下走，说到的这个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 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就是取类比象。 对， 我们中国哲学或者中医是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归类的？不是看形状，不是看大小。是看他背后那个真相， 嗯， 也就是看他那个神韵或者叫神气， 嗯 啊，那你对应到你自己能看见的肉眼能看见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黄色，黄颜色的位置处在中央的是跟人的脾对应的关系， 嗯，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斗胆猜测一句哈， 嗯， 是不是这个黄色它的这个是波段上的这一段， 哎， 和我们脾的某一些的特征之间有， 就和它那个气是共振的， 对 啊，是共鸣的。就上期我们讲东方青色， 对， 入通于肝， 对 啊，生发。你看我们说了，青是碧的、绿的，是吧？ 嗯， 蓝的，这都是青色。 对， 我们中药也很多，就是入肝经的一些药，它就是青色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用那个麻黄，麻黄在没摘下来就是炮制之前，它就是青绿的。 嗯， 这个麻黄呢为主的方子叫麻黄汤。 对， 麻黄汤呢在汤液经法里面，它是真正的小青龙汤。 嗯， 它就入肝经，鼓舞肝气，然后肝气一冲动，出一身冷汗，出一身大汗，哎，寒气就被逼走了。所以我们用到很多这个青绿色颜色的药啊，你比如说我们用了青皮，青皮一看这颜色青啊，入肝的，青黛， 嗯， 解肝经热毒的，还有青蒿， 嗯， 啊，也是能够，我们上次讲过青蒿治疟疾， 对，青蒿 往来寒热是吧？少阳症，啊，少阳之为病，往来寒热，心胸胁苦满，心烦喜忧， 嗯， 你看这个颜色就对应进去了。上次我们还讲的红色、赤色、赭、紫。这些红色药都入心，在中药里面很多活血化瘀的药全是红色的。举个例子，赤芍、丹参， 嗯， 哎，丹参红色的，茜草， 嗯， 茜草大家都知道，茜草原来都是作为染料染衣服的，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因为用人工合成了茜草素， 嗯， 啊，就是把这个从免去了从植物提取，一下就提高了很多，所以红色的丹参、赤芍、丹皮， 嗯， 你看这都是红色。 红景天算不算？ 红景天也是啊，去西藏的人避免高原反应， 啊， 避免出现这种微循环 缺氧 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之前人们都知道熬点红景天吃， 嗯， 是吧？丹皮、赤芍，还有什么带赭石？ 嗯， 你看那个赭，还有紫草，所以这些红色的药，我们基本上一看中医分类，一看，哎呦。入心，叫红色入心。 嗯， 今天我们讲黄色， 黄色 入脾， 它是中央黄色。 哎，中，我们讲什么叫中，什么叫央？ 哎，这是有意思的问题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 中央，嗯， 对，什么叫中？ 嗯，中是为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是为中， 就中间的那个 middle 和 central。 对， 央呢？ 央是。我以前您讲过的， 嗯， 啊，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这央字啊，是不是指那个尖尖那部分？ 哎，对，中间的居于高处， 对， 叫央， 对 啊。我们经常说夜未央，就是夜没到那个极点，极黑。 对， 所以有些人，你比如你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员， 对， 你在中， 嗯， 但你不在央吧？ 对， 你不在那个权力最高层。 对 啊，所以中间的高处， 嗯， 我们在讲四季调神大论啊，不是就讲金匮真言论的时候说脾，我们说肝病是对什么镜像， 对 啊，颈椎病降脖子杠头， 嗯， 他说个脾在哪儿？ 脾在中央， 疏在脊， 嗯， 是吧？ 嗯， 脊梁的脊， 对， 脊梁是不是在中？ 对， 脊梁你一摸那个算盘珠。 对， 那个脊一个个的那个胸椎腰椎， 对， 是不是在高处？ 对， 又在中又在央。 哦，所以它是体现在那个位置上。 对，又在中又在高处，这就是我们的对应的是脾。 所以啊，人的身体啊，也是一个大地，也可以互相比类的，是吧？你趴在那儿，你的脊柱这个地方就是最高的地方，就是中央之处， 又是中又是央。 对，哦，又是中又是央。好了， 所以我们说，给说这人脾吸收不好，小孩子面黄肌瘦啊，肝积食积，然后就是不跟非洲小难民似的，怎么办？捏脊 啊，在背上提背筋， 哎，提那个后背最高处，哎，就能促进脾的消化。 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讲到中央黄色。刚才讲到的中和央不一样哈、啊，然后呢就是黄色。 黄色啊，我们食物里面有一个经典的话，也是《黄帝内经》说的，叫毒药攻邪。 嗯， 就是你用这些有毒的药的话呢，你是身上有邪气才用，意思就是说身上没有邪气，不要整天乱吃药。 对， 吃药三分毒， 对， 是吧？那么平时吃什么呢？五谷为养。 对， 五谷为养就是说植物的种子是最有利于我们消化吸收，或者说在耗损你自身能量最少的基础上吃什么最好，是吧？杀人三千自损还八百呢。 对， 所以这种最好的食物就是五谷植物。那五谷里面也有各种颜色， 对 啊，那里面最最相比之下又容易被脾吸收的是什么东西？ 黄色的。 黄色的什么东西？ 那叫粟还是叫粒啊？ 粟嘛、 啊、 沧海一粟，就是这个小米，还有上次我们讲入心的那个黍，就那个黄黏米，什么颜色？黄色。 哦， 最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呢我们经常说这个小，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你以为呢？小米是最好的粮食，比你那吃牛肉罐都要厉害的多。所以黄色的东西能够，我们说能调动人脾的消化吸收功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脾胃消化功能不好，或者吸收功能不好的话，那你应该穿啥衣服呢？ 穿黄色衣服。 家里怎么装修呢？ 啊，刷黄墙。 刷黄墙，那你简直就是皇帝呀、啊！ 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压在心里面没问哈、就是皇帝是两个皇啊，有的是黄色的这个黄，有的是那三皇五帝是下面、 我们讲的是黄帝内经是黄色那个黄。 对，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有讲究。 哎，您说说看。 皇帝之前那个神农氏， 对， 叫炎帝， 对， 他在哪儿起家？ 南方。 南方火，红色， 所以火生土。 哎，黄炎帝之后是皇帝，皇帝哪儿发家？ 皇帝就在中原地区， 中原发家。 那理论上来说，皇帝之后应该是西方开始有人起来了。 对，土生金， 就是。 事实没这么机械推，但是我就说为什么他们叫，就是神农叫炎帝，也叫赤帝。 对， 他是南方起家，代表我们长江流域的文明。 对， 皇帝是在出生在轩辕丘嘛、 嗯， 有人考证在新郑，河南郑州。 嗯， 有人考证在这个黄河流域，在陕西啊，或者是山西这一带。但是它其实代表一种黄河流域的文明，所以它叫皇帝。这是我们历史讲的三皇五帝。你说的那个 emperor 那个皇帝 啊，就是上面一个白，是不是下面一个王啊？ 对，没有研究。 徐老师这个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失之也。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不过说到这个地方啊，那个徐老师，我听说有一些中医诊所啊，他会把他的诊室分成几种不同的颜色， 对， 不同的病人来呢，在不同的诊室里面治病， 讲究， 正是讲究哈， 讲究， 哎呀， 这就是说慢慢啊，我们中医复兴以后呢，就是古老的那些文明啊，就是那些仪式啊，那些规矩啊， 对， 都会慢慢恢复， 不 像现在是卖菜是厂那个领子雕刻烟、然后人一来就看病。不管在哪儿，我经常去，有时候出去或者讲课或者到电台做节目，电视台做节目，所有人一伸胳膊就让我号脉 啊。或者 我说您能不能约个时间？您把您当回事儿、也把我当回事儿， 对， 咱们正正经经的讲个时间、氛围、地点、场合， 对， 然后认认真真看病，是吧？你在这种条件下，我给你开方，你敢吃吗？是吧？这叫讲究 啊，这就是礼嘛，对不对？ 对，得讲。 嗯， 人的很多虔诚敬畏之心是通过这些仪式培养出来的， 对， 是吧？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被革命了，都被打破了。 我这两天夜读《礼记》啊，就是、哎呀，有意思。 你怎么不晨读《礼记》？ 对，你批评的对，我总是早上没起床嘛。好， 入通于脾啊，这个我们再说一下以前这个皇帝啊，为什么选这种黄色的衣服？ 对， 你看皇帝的那个明黄， 对。 你看清朝有八旗，有正黄旗，有镶黄旗， 对， 是吧？他为什么这个黄色作为最尊贵的？他认为什么？我们古代中国思想认为居中的那个掌握权力的人是 可以统御四方，你再加个加角就统御八方的，所以皇帝用那个颜色就是黄色，其他人都不许用的。 但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主色调的 啊。对， 秦朝的时候就以黑色为主。 秦朝是黑色玄衣嘛。 对， 这个到了近代呢，就是其实从秦朝的治国历史来讲，它还属于一种法家治国、酷吏治国， 嗯 啊，就是属于偏于那种暴政。但是秦朝，你说它存续了多少年？ 对， 十几年嘛。 对， 我去那个秦始皇陵参观的时候，大家那个导游就说：“你看这风水，什么脚踏什么河，背靠什么山，左青龙右拍虎。”我说：“你这风水选这么好，怎么叫你的儿子扶苏被杀了？ 对， 子婴最后又被杀了， 嗯， 你这活了个什么劲？你这风水选的好吗？”所以这个东西风水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你搞那种暴政失去民心的话，最后你就是埋在哪儿你也得完蛋。 嗯， 所以秦朝这个制度我是不大认同，我是特别敬佩就是中国汉朝初建立的时候那个修身养息无为而治那个就是黄老 黄老术， 嗯，啊，那会儿那个真是一个，而且皇帝内经啊成书， 嗯， 什么时候 也是在汉代， 就在汉朝初年成的书。 对， 就是经过一个大动乱以后，这些靠口传心授把过去老师传授东西记在心里的这些人们才在安静下来把它写成书。没有那个修身养心的年代，恐怕我们现在黄帝内经我们都读不到。 嗯 嗯， 所以啊，历史总是环环相扣啊。 嗯，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 哎，再说几个药物，刚才我说食物， 对， 小米粥， 对 啊，《伤寒论》说了，就是你吃完什么药以后，最后喝完桂枝汤叫迷粥，搓热稀粥，一生于以诸药力，然后说这个人得完病以后迷粥自养，不要吃肉啊，免得叫热疑食腹。很多人病了以后就想吃点什么清淡的啊，爽口的，容易消化，这时候熬点粥或者做点什么面条都挺好。另外，我们中药用的几个非常好的健脾药，就是让脾的吸收功能增强，让人变得强壮的药，都是黄色的。 比如 黄芪 啊， 黄芪你知道哪儿出的最好？ 黄芪应该是中原地区出的最好吧？ 黄天厚土， 对， 黄土高原上的黄芪是最好的。 对， 哪儿？ 山西喽。 山西，我们老家。 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了。 山西北面浑源县出的黄芪叫北芪 啊， 也叫箭芪，就是那个射箭的箭， 嗯 啊，那儿的黄芪是效果最好。这个黄芪啊，它就是补脾胃、升血压，甚至治疗这种胃下垂或者胀气脱水，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在呢，就没法说，现在为了提高产量搞了一种叫速生黄芪， 可惜啊，可惜 一年就能长成。然后我们现在开放 一般是长几年的？ 三年以上才能用。 哦， 三年，就跟现在吃鸡肉一样，它就出几十天就出栏了，你吃着嚼的跟柴火一样。这个黄芪啊，我们原来一开，你看古书上一两30克，这就大量了，就怕给人血压升太高，气体太强。现在开30克，泥牛入海无消息，没一点反应。开60克，还没反应，最后开100多克才有那么点效果。 对，所以 就说明现在药材质量下降了。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药就补脾胃的。你看，我刚才说的黄芪啊，补中益气汤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补中益气丸里面主要药黄芪。 哦。 另外一个特别好的补脾胃药叫什么？党参。 对， 黄色的，甜的， 嗯， 你知道为什么叫党参吗？ 不知道。 上党地区出的这个参，上党地区哪儿？ 哦， 山西长治。 失敬失敬。 山西长治。这个上党的这个出产的这个参， 嗯， 补脾胃效果特别好，叫党参。 对， 你看啊，《伤寒论》里面经常会用到人参啊，你比如说李中丸 啊， 人参多少两，然后呢白术，然后这个干姜治甘草。人参指哪儿的？人参是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东北人参、吉林参、高丽参？ 应该不止吧？ 绝对不是。 人嘛，人主中嘛，天地人肯定在中间的嘛，对不对？ 高论高。 现在我们读《伤寒论》啊，一开什么人参多少两，就用那个红参啊、高丽参啊或者参晒参啊，错的。你知道吗？在三国，就是张仲景生活那个年代，那会儿辽东跟我们中原是没有关系的，那会儿那个地方不属于我们中原地区统治。 对， 所以记住啊，《伤寒论》里面的人参都是党参。 哦， 味道是甜的。如果你现在用《伤寒论》的经方给人啊，桂枝加人参汤，来一个加这个东北人参，错了，您用错药了。 怪不得。 真正人参，我不知道你尝过没有。 我不知道，现在我可能我吃的都比较那什么，比较速效的吧。 真正人参的味道是苦的，是入肾的， 对， 是补肾的。我都亲自尝过，然后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同行同道辩论，我说人参是苦的。那个我还记得看电视啊，有个刘老根， 嗯， 就是赵本山演的。刘老根里面有个著名人物叫药匣子， 嗯， 就是那个谁，范伟演的。 这个徐老师看来平常还是很有空的嘛， 经常就是放松一下 啊。 这个药匣子本名叫李宝库 啊， 是专门研究这个山上花花草草的，然后给刘老根那个旅馆就配药膳 啊。 他给刘老根就是说介绍他药膳配方放人参嘛，他就说我用了什么人参，他说人参有什么药。这个李宝库就是药匣子就上来就背，我们中药有个药性歌阔四百味嘛，我小时候就背过。第一味啊就是人参，他这么说的，他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胃。营是那个营长的营啊，就是我们血管里流动这个气叫营。 对， 胃是什么？保护我们身体表面叫保卫的卫。 对， 四句话很好记，这是那个古代明朝医家姓龚的，他给写的。他背完以后，你知道刘老根就是那赵本山扮演的刘老根问他一句， 嗯， 他说、啊、人参是甜的呀，哎，我怎么尝一直是苦的呀？我一看到这儿，我说赵本山尝过人参，李宝库背的是党参。 哦， 你千万别用错药。 好了，稍事休息、嗯，马上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才呢和徐老师讲到人参和党参的问题，那到底这个一般我们说的人参，这到底应该指的是党参呢，还是指的是东北的人参呢？ 看你要干什么。 对， 如果你是补脾胃的话， 对， 你要用党参。 党参是甜的， 甜的， 嗯， 甜的味道黄色的， 嗯， 然后它是补脾胃的。 长的样子也像那样的吗？ 长得那样也有个人样 啊， 但是不像那个人参、 啊、 那么像个人 啊。 你要是说它为什么叫大补元气啊？什么叫大补元气？ 大补嘛，就是说我以前以为补就是加的意思，不是， 那叫益。 对， 所以很多人认错字了。 对， 好像认为吃人参就能让自己元气加的多， 增加，对， 然后就活得长。 Add something， add some， 不对，它是止损的 啊、 嗯。当你元气快死了，就是快漏的时候， 对、啊， 吃人参能给它补住漏， 对， 这叫大补元气。 补锅嘛， 哎、是防止流失，所以你看我们抢救危重病人的时候出现什么脱气、脱液、脱汗、脱血、脱精，这都是在漏元气啊，熬上人参，然后抢救。你看你的这个师傅李可老先生， 对， 那就是抢救危重症的时候善用人参， 是他每好多味药里面都有这样， 补脾胃之气是什么？后天之气， 嗯、 用党参。真正要救命的时候用人参，但是现在人参都是人工栽培种植， 就真正意义上的人参呢、啊、 所以你看那种野山参的话价格比黄金都贵， 对， 比黄金都贵。 对，现在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到餐厅里面吃人参炒牛肉的话，你一定不要觉得诧异 啊， 啊，那就是萝卜， 对，就是萝卜是吧、嗯、中阳黄色入通于脾 啊， 这个脾它实际上是指的不仅仅是脾脏，对不对？ 就是以脾代表的他们这一个系列， 对， 脾又对应的是胃， 对 啊，然后呢，脾又主肌肉， 对 啊，下面他就说脾又开窍于口， 嗯， 是吧？他一系列的 这个所谓的开窍于口啊， 嗯， 这个口到底是指什么？是唇呢？口腔内部呢？ 口腔内部， 口腔内部， 嗯，唇也包括一部分， 嗯， 因为我以前讲过，就是说人的任脉啊， 嗯， 从小肚子起来以后，冲到了人的环绕口唇， 对， 所以口唇的颜色很性感， 嗯， 口唇的这种滋润程度也代表一个人的生育的功能，这是经脉上的联系， 嗯， 但是口腔内部就口腔黏膜， 嗯， 啊，这些口腔唾液的分泌， 嗯， 这都跟脾有直接的关系， 哦， 啊， 所以有些人如果这个口腔内溃内壁溃疡， 嗯，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这个胃或者是脾胃之间有什么问题呢？ 肯定是火 啊。胃火， 但是虚火还是实火， 嗯， 那就得判断一下。 那怎么能判断呢？ 你看有些人口腔起溃疡嘛， 嗯， 吃一顿辣椒 反而没事 就好了， 对， 口腔溃疡就好了，这说明什么？这人吃凉东西积住了，然后那个火就浮到表面上， 对，下不去， 一吃辣椒开了胃了下去了就好了。 哎， 但有些人是口腔溃疡就是处于一种湿气加上热气，就反复不好的那种口腔溃疡，一般都有什么吸收了太多的，我们叫湿毒，就是一种负营养化的东西太多了， 嗯， 你要给它去湿气，所以口腔表现出来的问题你归咎去脾，找脾啊。我们现在说口腔异味是吧，你说的这种口腔溃疡，还有人长小孩长鹅口疮，就是一种真菌的感染， 嗯 啊，还有的呢就是口腔吧，他老咬自个儿的嘴， 哎，是是是，有些人总是喜欢咬到自己的嘴唇或者舌头， 这就是肿了，湿气湿水湿太过了， 所以咬到自己嘴可不是偶然现象， 可不是因为他想吃肉了，是因为他吃肉太多了， 对，天底下没有偶然啊， 嗯， 好， 只有必然，嗯 嗯，开窍于口， 嗯， 藏精于脾， 开窍于口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望闻问切时，我们要看他的口唇的厚薄， 嗯 啊，口唇厚的人呢，一般他的肌肉也比较丰满，口唇薄的人呢，一般肌肉比较消瘦，也代表他的一种脾胃的功能。 我发现有些人的面相是在变的，年轻的时候呢， 嗯， 口唇是比较厚的， 嗯， 哎，老的老长得吧， 嗯， 开始变得很薄了， 对，年轻时候比较憨厚。脱嘴笨舌的， 对， 到老了以后变成伶牙俐齿啊， 嗯，变成纪晓岚，纪晓岚开窍于口， 嗯，开窍于口就是一个唾液的问题， 对对对， 你看啊，有些人就是吃饭就得吃一口饭喝一口汤， 对， 口腔里面没有唾液， 对 啊，所有的水液折之于肾，但是到了口腔又有一个分管人的问题， 嗯， 那就脾的问题， 对 啊。这是一种表现，这种我们说这种脾胃的阴血或者阴液不太足， 嗯， 还有一种人什么说话就是痰声辘辘或者唾沫星子乱蹦，睡觉 嘴角上全是口水， 对，睡觉一捉激动了，这口水都能跑到别人身上，睡觉时候呢流口水湿枕头，这种人呢唾液又过多，所以这都是脾的问题， 哦， 啊，你就都要去，古人就是智慧在于他把这些看似貌似没有关系的东西给你列出一个规律来，让你去很容易的找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啊！你看这个活着的活哈， 嗯， 三点水一个舌， 哎， 这个活这个字如果他怎么解释， 哎，如果一个人嘴口干舌燥， 嗯， 就是口下没水，就说明他的津液啊生化的不太足了， 嗯， 就是我们说一人树没水叫枯了， 对， 是吧，这个人要没水呢就很难就活了，所以治疗一些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干燥综合征的话， 嗯， 一方面看看是局部问题全身问题， 嗯， 你比如说就是我嘴干，那么我们说啊责之于脾胃，如果这人嘴也干眼也干鼻子也干或者是生殖器官也干，那就说明根上有问题，这根在哪， 嗯，在肾， 肾经了， 嗯， 辨证论治， 嗯，辨证论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依然回来到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才徐老师讲到这个肝的问题的话，不是肝儿，而是干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要去看到底呢是局部的干燥还是全身的干燥。哎，有一个前两天碰一个朋友，他说那个眼睛很干燥，那通常是什么问题呢？ 眼睛干燥首先是肝的问题，就是呢我们说那肝胆的肝。 肝血不足， 肝血或者是肝的肝也有自己的阴液， 对 啊，就不能上承。 嗯， 如果是程度较轻的话，我们一般在眼睛周围有几个穴位啊，眉毛开头，这叫攒竹穴。 嗯， 攒是那个攒钱的攒，竹是竹子的竹。 嗯， 攒竹穴，眼角就是眼的目的外眨，啊，这叫童子髎，这是胆经的穴。 嗯，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扎一下睛明穴，就是眼睛的内角。 嗯， 啊，这是膀胱经的第一个穴。 挤按睛明穴。 哎，做眼保健操嘛。 对， 这个针刺的就是力量更强，程度更深。 嗯， 程度轻的人，马上眼睛就能得到缓解。 嗯 啊，第二个方法呢，就眼睛干了，我们说金能生水。 嗯， 金啊，木火土金水那个金。 啊，对对对， 金能生水，也就是说肺。它有一种推动人的体液分布到各个部位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肺能帮助肾去运化水液。 嗯 啊，你可以实践一下，你打个哈欠，打完哈欠你发现没有， 泪流满面， 眼睛湿湿的，润润的，啊，叫金生水，这些都是小办法都能缓解。 对， 如果这些招都不管用，那您就从根上找问题。 嗯， 肝的妈妈是谁呢？ 肝的妈妈，木的妈妈是水嘛？ 对。然后又得补肾了。 嗯， 所以我们平常中药店有什么杞菊地黄丸。 嗯， 是吧，杞是枸杞的杞，菊是菊花的菊，里面有地黄。 嗯， 这些都是帮助你湿润眼睛的，但是能省能挣的不如会花的。 嗯， 您老人家整天盯着那儿打游戏，看着股票，然后呢熬着夜通着宵，您那儿漏着，我这儿再给你补没用。 对，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真正养阴就是借天地之力量，晚上早睡啊。 嗯， 秋冬收藏。 对，所以呢，藏经于脾，故病在舍本。 藏经于脾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脾的这个脏，是给这些脾的这个系统提供所有的能量啊，供他们活动的这个物质基础。 就它的能量基地。 基地啊，就是物质基础。 对。 但是很多人就经常跟我说，哎，我的脾切了，我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对呀、 啊，对吧？ 对呀、 啊，这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呢，犯俩错误。第一，他简单的把解剖学的那个有形的物质器官， 嗯， 和我们中医的这个脾的概念就是给对上了啊。意思就是我这儿有个心，你那儿就必须得对应有个心。我脾切了，你这个脾就崩溃了。大家记住啊，人不光是有一个肉身，有一个肉质的器官，他还有背后的东西。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就推动这个器官工作的，我们说神经啊血管在支撑它，那谁要支撑这些神经血管呢？它的背后是谁？肯定是我们就是中枢的某个区域在控制，说哎，现在几点了，我要给脾供血了，那信号就过去了。 嗯， 它即便没有那个脏，那是不是说它就不给它供血了？你伤了它的物质的有形的东西，你伤了它那个无形的东西了吗？ 哎，在西藏生死书里面讲到过一个叫幽灵痛的东西。 嗯， 他说有一些人呢做了截肢手术以后啊， 对， 晚上呢，你在做梦里甚至真实的能感受到那个被截掉那个手的痛。 不用做梦，白天就感觉。我就这个西方的，这都不是西藏人说，现代医学有这个病 啊， 名字叫幻肢痛，幻是幻想的幻，肢是肢体的肢，痛。他本来截肢了，比如说左胳膊没了，他能明确告诉你，大夫，我左大拇指疼，你扎哪儿？你怎么治？对吧？况且人有代偿功能，当人眼睛瞎了以后呢，他的嗅觉、听觉会变得更敏锐，是吧？就是说我这个脏腑不能工作，但其他有代偿，所以切了脾了，不等于把脾所有东西都切了。就像你刚才举这例子，我把我手切了、截了，但是。指挥手的那一套工作的东西都还在，那个神还在，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啊。所以这个脾是藏精的， 嗯， 不见得你切了它，你的精就没了啊。 对， 它的病， 对 人的病，就是说脾胃出现了问题，表现在哪儿呢？ 舍本， 舍本是哪儿？ 哎，我以为就是以舍为本呢。 这个 树根和树本 对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树根是什么？土以下那个东西。 对， 树本是树桩子。 对， 树干。 对， 我们以前不认识这个字儿，我不识字啊。你说本，根本就是根儿，不对。真正我们舌头它有舌根儿。 嗯， 这个舌根是属肾的。 哦， 这个舌的主体是属脾的。 哎，你是吃那个九九鸭鸭脖，它有的时候还有舌鸭舌头嘛？ 嗯， 你看那个舌，它分两段是吧？后面还有一个根儿连在后面的是吧？哦，那个叫舌根。 那舌根 啊，前面那段有肉的是舌。 真正的就是那个主干，舌尖是属心的。 哦，还有那么大。 舌的两边是属肝胆。 所以说那个法兰西式接吻，两个舌尖一打起来，肯定就是心动了。 而且他们有说那个品葡萄酒 啊， 就说哎，舌尖对什么敏感，这个两边对什么敏感， 对， 然后把舌头一剪，来回让这个酒在舌头上滚动，有什么感觉，味道都不一样， 是， 都跟我们的五脏是相对应的， 是是是。 舌本呢，就是舌的主体，就是说当脾胃有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会在舌头的主体，就是主干上出现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 是。 胖大舌 啊， 一看舌头肿的，然后呢 伸出来水汪汪的， 水汪汪，两边两排牙齿印 啊， 什么意思啊？ 嗯， 就说正常人老天给你配的舌头是正好跟唇齿相依，就是跟井水不犯河水 啊， 牙咬不着你 啊， 你呢能舔着牙， 嗯， 但是这个舌头就是脾胃里面湿气时机太重了，以后、 嗯、 这舌头就肿了。 啊， 肿了以后怎么？你牙一合，啪就咬在这个舌头上。 我以前老咬到自己， 舌头肿的 啊。 我们一看这种湿气太重，然后我们看舌头呢，中医望舌诊就有一个看舌苔。 嗯， 每有好多人早上起来一看，舌头上面厚厚一层舌苔。 对， 有些人就刮啊，刮完了以后，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啊！ 我说你有本事把那牙刷伸到肚里去刮一刮，他这是个外在表现，内在的原因是什么？脾 哦， 负营养化，吸收了太多不该吸收的东西， 就像说太湖啊，就在那个 啊，对啊， 什么沼什么什么沼， 我们现在好多得病跟我们自然都是对着， 天人相应嘛， 啊， 对， 对， 嗯，对，故病在舌本。哎，你看舌头还看什么？通常？ 舌头要看这么几面，一个看舌头的颜色， 对， 第二看舌头的大小，这都是一个是形、 啊、 一个是色， 对， 还要看态， 对， 它怎么动，你知道吗、嗯、好多人伸出舌头来是颤的，都认为是狗伸出舌头在那哈哈颤，其实好多内心不安定的人伸出舌头是颤的， 散热呢， 不是，哎，散心火呢， 算算算， 对对，还有呢，小孩多动症有一个特点叫弄舌，有人说挤眉弄眼， 对， 他没事就在那儿吐舌头，就跟那蛇吐信子一样，其实就是心里面那个毒火太重，吃鸡肉太多了，吃的烽火香山，就要看蛇的形状颜色动态，有时候还要看一下蛇底下面那个静脉血管是不是那种怒胀的紫色的，我们舌头下面还有两个穴位叫经脉奇穴，一个叫金筋，金是金子的金，金是天津的金，叫金金、 嗯嗯、 另外一个叫玉液、 嗯、 就是我们说治疗一些人没有唾液或者是有点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就扎这儿。 嗯，喂，你真的在舌头上扎过针、啊、 我真扎过， 哇， 我 太可怕了， 我怕它咬我，我还得拿一个东西先捏住它。 拿个架子把牙齿给撑起来， 对， 真是这样吗？ 真的，我都扎过、 哦、天哪。哎，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呢喜欢吃这个口香糖啊。我在我小时候老吃口香糖，我妈叫我别吃。 嗯， 她说这个老吃吧，就伤这个津液，就是这个天津的这个津液。 对，我特别反感人嚼口香糖。 为什么呢？ 首先不礼貌。 嗯， 中国人吃饭人也是个很庄重、很庄严的事情。 对 啊，这些人就没事老那儿嚼一个口香糖， 坐吃饭 坐，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这个东西是也是从美国流来的这种文化， 对 啊，就是很多人盲目这个跟风，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我们这个咬肌啊， 嗯， 就是这个下颌关节， 嗯， 这儿有个穴位叫颊车， 嗯， 很多人得一种病叫下颌关节紊乱， 嗯， 就是他当他咬一个大的东西，吃一个大的东西，比如吃一个，昨天我还来个病人，他说徐大夫我又卡住了，就吃一颗大葡萄的时候一伸咔合不上了，就下颌关节啊，他这个紊乱怎么造成，就是老这么嚼东西，你不给他休息时间，我们一天吃三顿饭啊，该干活干活该休息，他整个天天就让人在那嚼着啊。还有一些很多胃病人的表现是什么，嚼不动。人家我有个老太太是我妹的同学的妈妈，她就跟我，那个人是个经络敏感人，就我给她扎针啊，这个针尖往哪儿走，这个气感怎么走，她没学过医，她给我描写的清清楚楚，她就说这个经络，她就跟我说呢，她当她胃病犯的时候，她就觉得腮帮子酸，就这个颊车穴这儿，颊车穴是胃经的第六个穴，这儿气就不足，所以老嚼那个口腔糖，我个人认为都是在伤自己胃。另外现在所谓的牙膏和口腔糖，我总是在怀疑它们有破坏胃黏膜的作用。 为什么呢？ 牙膏是不是得有清洁作用？ 对啊， 是吧，你清洁是牙齿，你怎么能那么保不齐，就能不能保证你不吞个一两口那个牙膏进到你的胃里边？ 肯定有嘛，经常 肯定有啊，你漱口时候一不小心啊，咕噜一口啊。所以我不是最早研究胃病，我突然发现胃病都跟这个刷牙有关系。 很多人把牙膏吃肚子里得了胃病， 对，得了胃病，没清洁牙，清洁了自个儿胃黏膜。 哦， 还有你的口香糖，口香糖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橡胶吗？ 有橡胶，你不会吞进橡胶，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剂，至少它有防腐剂。 对， 你怎么能？对啊，那一卖一两年，你怎么保证它不坏呢？是吧，那个防腐剂会不会伤到你的胃呢？所以这些外来的东西，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学做贵族啊，雄兔脚扑簌，雌兔眼明，不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啊。所以我看到好多人一边找一边吃着东西，然后一边干活一边吃东西，我说你们都在伤神吧，你那个神顾得上吗？是吧，你到底该干什么，吃饭正正经经吃饭啊，全神贯注，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做的，怎么吃更好，怎么吃更香，很认真，这都是大事。我们现在都把这个活着不知道为什么，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还在那儿拼命工作。 哎呀，您不是在说我吗？好了，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讲到这个舌头的问题。这个舌头呢，还有一些人呢、喜欢呢在舌头上做那个 舌钉儿， 大搞一个钉儿，你们啊，他就高级一点的，再镶个钻石在上面 啊，一伸舌头，咵 啊， 眼前一亮。 对呀、 这都是一种自残自虐不健康的心理，我都是反对的。就把我看到很多人耳朵眼打，耳朵上打一眼还不够，打一排眼 啊。 自虐，自虐也有他背后的心理，也有他生理的问题。所以舌头这个东西啊，我发现啊，就好多人失去了这种嗅觉，有的人是失去了味觉，也出在这个脾。吃什么东西什么食不甘味，味同嚼蜡，吃什么都一个味儿。你说这些人活得有意思吗？所以对这个舌头一定要注意保护。怎么保护啊？我的观点是不要受那种特别辛辣的或者是寒热的那种刺激。现在可以研究胃，就舌头上不是也有味蕾吗？ 对， 什么叫味蕾？不就是一些活跃的小细胞吗？ 对， 你这么先夸一道冰，然后夸再冰火两重天，然后再一道热水，然后再一道辛辣的，然后最后全伤掉了。所以你看真正会保护舌头都是些什么人 啊？ 品酒师， 对， 是吧，品酒员，那些人对舌头保护都非常好。 哎，有一些牙刷呀，他还带那种刷舌苔的那种， 对对对， 那个东西好不好？ 那就是我说的嘛，有本事你伸到肚子里去刷去。 哦， 对，你表面上刮一刮也对，真正的就是要去吃这种芳香化湿消食化积的药物，舌头给你一个信号，里面多余东西太多了。 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蓄牛。 其味甘。 嗯， 其味甘的意思就是说， 甜的甘甜的味道是最容易被脾胃吸收消化的。 对， 同时呢，就是多吃甘甜的味道呢，也能增强脾胃的功能。这个甘还包括一个味道叫淡。 嗯， 嚼得菜根。什么叫嚼得菜根？一般人都要什么加点什么辛辣刺激咸鲜美味的，是吧？但是呢，五色令人亡。 嗯， 这种五味就是滋味太厚了，我们叫甘脆肥浓腐肠之药。就是你吃的这么多东西味道这么重，说明什么？说明你脾胃消化吸收功能差了，你才加这么多刺激。就跟一个男人性能力不强非要吃春药一样。真正一个脾胃功能强的人，就是什么？能在这种甘淡的饮食当中品出滋味来。 嗯， 真正红叶老师不是讲过吗？ 对， 真正吃饭人吃什么？什么叫吃饭？ 对， 我们现在把吃菜当吃饭， 吃饭就是真正的吃饭， 就是一碗小米饭、干饭或者白米饭。有这个，如果这个粮食就是个五谷好、主食好，都可以不用菜，直接拌点酱油汤、拌点豆豉，都能下饭。而且那个人吃的津津有味儿。 嗯， 我们现在什么大鱼大肉，然后荤腥，然后最后不吃主食，够了。 嗯， 颠倒。 嗯， 如果你有一副好的肠胃，或者是有一副好的脾胃， 嗯， 你能从一些很薄的滋味里面，或者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滋味的东西，你品出滋味了。这时候你吃饭，就是别人看你很将就，其实你消化吸收非常好。那帮病人什么必须得闹点辣的，没辣的嘛不下饭，是吧？没胃口。 对， 这些人都跟我刚才说跟吃了春药去干活一样。 对， 所以真正的味道，真正养人的味道，甘淡。你们在外老在外面吃饭的人 啊， 你把那个饭你打包回家， 嗯， 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尝一下， 嗯， 你都咽不下去，味道太重了，太齁了，太咸了。 嗯， 可是你头天晚上吃为什么不觉得？ 对， 那会儿你在处于一种油和腻的状态下，你必须靠这些东西来刺激你的肠胃能吃下。 对， 可是当你睡了一觉平和了以后，你才知道哇，我怎么吃这么味道这么重的东西。所以老是在家吃饭的人，我个人认为健康长寿。 对， 老吃这些干淡的平淡的人省自己的元气。人吃饭就是拿自己元气去化骨气嘛。 对， 你吃那么多没用的东西，然后吃了以后就排出去东西，你还不如吃点适量的。而且古代有一个养人的饭叫陈仓米，我们现在你要吃火力旺有劲儿的饭吃新米，可是有些人脾胃功能弱， 嗯， 吃了以后受不了，怎么办呢？吃陈仓米，就是放置了很多年的米。 嗯， 那个米啊，就是它那种就我们现在说风化了，或者是蛋白质， 嗯， 这个消解了，那个米什么味道就特别甘淡，就对这些脾胃有毛病人，我们说刚刚大病初愈的人，熬上一点陈仓米喝，慢慢就恢复了。 在孔子讲的这个叫无，他要吃酱啊， 嗯， 就是你看韩国料理和日本料理，它也还是有那种酱嘛，啊， 嗯， 那个有一些那个潮州的那个菜里面它有酱，但是我现在很少在这个汉人吃的饭那个时候吃上看见有那种酱。 东北有， 对， 东北 酱，就 东北有 葱蘸那个酱， 孔子讲过不得其酱，不得其酱不食啊。 对，这个酱是怎么来的呢？ 发酵，我们待会儿最后要讲到肾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个话题。 对， 就是发酵以后的东西能够微生物发酵，或者利用自身的酶发酵以后呢，能够帮你去分解这种动物和植物蛋白。 嗯， 又省了你的元气了， 怪不得。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臭豆腐，好多这个韩国人或日本人喜欢吃纳豆， 嗯， 我们闻一下都觉得受不了，人吃津津有味， 嗯， 为什么？神需要，你身体的本身知道它， 嗯， 最早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靠什么科学研究发现纳豆，是动物的本能，还发现这个东西变成这样以后，尽管闻着不好闻，吃进以后这个那个化的功能。 嗯， 不是消的功能，化的功能提高了。 消和化怎么区分呢？ 消是物理变化，一块大猪肉嚼成了小块猪肉，最后变成了乳糜状的，它还是猪肉。化呢？ 嗯， 经过你的酶，猪肉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再重新组合变成人肉， 嗯， 化。 所以很多人不健康估计就是没化，是吧？ 不化， 消化不良，其实就是没把猪肉。 有的人是消不良，有的人是化不良。 对 啊，一定要分清楚，消是胃的问题，化是小肠和三焦的问题。 怪不得， 嗯， 怪不得。刚才啊， 但是话又说回来， 对， 中医的理论， 嗯， 哲学，物无美恶，过则为灾。那我说啊，吃甜的、干淡的东西对脾胃好，那我就吃甜的呗。 对， 吃了个啥结果？ 啊，土伤水，土克水，所以吃甜的东西估计肾不好。 首先表现在牙不好。 对，因为骨为这个牙为肾之余嘛，对不 对？ 对， 骨之余。 对啊。 肾主骨生髓。 对。 然后呢，牙是骨之余，所以你看小孩子吃糖多了。 不是说传说中广告里面都是叫做什么龋齿啊？ 龋齿，对，其实就是把肾给伤了。 哦。 还有个成语叫囫囵吞枣。 嗯。 什么意思？枣是补脾胃的， 枣 是甜的嘛，大红枣儿甜又香嘛。 对。 但是吃。吃甜多了伤肾，所以有个哥们儿很聪明，说那我就不拿牙咬它了，我就直接吞进去了。他这个思路是对的， 对， 起码他知道吃甜多了对肾不好。 对， 但是他认为什么？不经过牙咬你就不接触牙了。 对， 你经过脾胃吸收消化以后，身体体内血糖增高，你照样会伤肾。 对， 所以大家记住，吃甜的多了以后就伤肾。第一个表现，吃甜多了以后小便就哗哗哗的， 顾不住水了， 顾不住水，就肾的这种哎闭藏功能就不行了。 嗯， 如果再吃甜的多了， 嗯， 女人就会出现白带异常增多。 嗯， 啊，有人说是真菌感染、霉菌感染，不是，它是湿气，就是说营养东西太多了，它要从那儿往出走。 嗯， 男人会表现出来，在阴囊周围就出现这种黏汗，有人阴囊周围出现湿疹。啊，我看到很多人在那儿做，就是一会儿揉揉这样，一会儿动一动。我一看，哎呦，是不是当下有湿？所以甜的东西吃多了，对脾胃好，对肾不好， 嗯， 对生殖功能也不好。还有人吃的这种营养过多以后会出现肥胖， 嗯， 肥胖的人就出女性的肥胖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闭经了，不来例假。老百姓有句俗话说什么？母鸡肥了不下蛋。 哦，原来这句话从这里来的。 哎，他吃胖了以后他就不排卵了。 对，因为肾主生殖嘛。 哎，所以这个那个 producing egg 是肾的问题，你吃甜的东西呢就抑制住它这个功能了。 对， 你看另外一个母乳喂养，当母亲去生产这个甘甜的乳汁的时候， 对， 他那会儿是没有月经的。 哦， 当他一回奶停止给孩子哺乳了，肾经月经就来了。 那土呢是克水的，但是呢本来木克土嘛，那如果土再强的话会不会反五其木呢？ 那就更复杂了，但是我们就说一个最基本的关系。 嗯， 千万别认为啊一说这个对什么好，一定是我们治的那个病是什么，就是说正好它是什么土不足， 嗯， 哎，正好呢，肾水还挺足，我们给他补，补到一定程度不吃了。所以我现在很反感有些人一给人开药就半年一年吃去吧，那你这药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 对， 有效，那他症状就变了，那再吃你的药就不对了。 对， 那你要没效，我吃你半年药干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尊贵点啊，找大夫去看，望闻问切，开出一副对付我合适的药啊，吃上。顶多三五星期，然后就停药换药啊。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在这里。如果要捏一个穴位啊，或者敲敲胆经带脉啊，什么这种事情，做哪一个体力动作是有助于我们的脾的这个健康的？ 脾有几个穴位啊， 嗯， 就是最有代表性就是脾经上呢有一个叫太白穴。这个太白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经常痛风出现那个地方， 在哪？ 就是大脚趾的内侧。 啊， 大脚趾的那个折指关节的后面，那个穴叫太白穴。 啊， 太白穴呢后面有个叫公孙。 嗯， 这两个穴位在足底按摩的时候，一个是代表人的这个甲状腺，另外一个代表人的胃，按摩这两个地方能够促进人的脾胃的消化和吸收，特别是那个公孙穴。 有些人就吃点东西之后就觉得特别胀、 嗯、 是不是就是这个脾胃能力不强导致的？ 那就是胃的问题， 那胃的问题啊。 嗯， 嗯，而且是胃胀了之后呢就睡不着觉嘛，会不会？ 对，胃不和则卧不安。 嗯，这个问题有点假公济私，主要是帮我们的老马啊，录音师老马问的。好了，感谢徐老师在今天呢、嗯、和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轻轻松松的讲两三句话。 嗯，好、啊， 哎呀，太感谢了，谢谢徐老师， 再见， 再见。